一，课文。 睡眠的道理。睡眠对于健康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人担心睡眠不够会生病。许多人认为要保证8小时睡眠。根据研究证明，有2/3的成年人每晚平均睡眠7至8小时。1/5的成年人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，只有1/10的人超过9小时。一般认为，成年人每晚睡眠7至8小时是正常。实际上，有没有这个必要呢？一位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的人，竟比那些多睡的人表现得更快乐活跃，工作得更好。担心失眠的人常常不容易睡着。如果睡眠不够，让人容易发怒、疲倦和精神不好。年轻人一连几天只睡5小时，会感到十分困，但只要很安静地睡一个晚上，就可以完全恢复过来。只有连续几天完全不睡觉，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影响。所以，偶尔少睡一些并不影响身体健康。怎样才能保证睡眠的质量呢？睡觉前不要喝咖啡、浓茶和酒之类的饮料，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。睡觉前最好洗个热水澡，房间里的温度在20度左右最合适，最好能够有每天按时睡觉的习惯。睡觉前也不要想白天遇到的麻烦事，躺在床上就是安心睡觉，这样就能保证每天晚上都睡个好觉。睡觉的姿势也有讲究，有的人爱仰睡，身体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。睡觉时千万不要把手压在胸口，这样睡觉容易做噩梦，就更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。睡眠最好的姿势是双腿弯曲，全身朝向右侧，这样可以使全身肌肉得到最大的放松，身体内部的各个器官也能得到适当的休息，是最好的睡眠方式。有的人常常说自己晚上睡不着或是睡得不好，其实这种担心往往是自己的感觉，不一定真的是失眠。只要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即使不能睡着，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疲劳。掌握了睡眠的道理，减轻心理上的压力或精神上的不安，就会使你睡得很好，得到充分的休息。